的国家的故事。嗯， 因为有讲过这个麦加勒皇后的故事，那就现在讲第三大国家的故事。 嗯，印度我有提到，印度那个佛陀在的时候有两个大的国家，最多人口在两个国家里面，那佛就开他就多半时间都在度众生，在多舍那边的。 嗯，最后有讲过印度有两个最大的国家，咁佛陀咧都喺呢两个国家嗰度度众生。 因为最多众生就是在那边。 因为最多众生就喺嗰边。 那多舍那的国王叫巴塞那迪，他的太太王后叫玛丽卡。 嗯，嗰沙那的呢个皇后同埋就系叫玛丽卡。 那那个玛丽卡，她是属于很低的阶级的一个女人。 咁呢个皇后就系属于呢个好低嘅阶级嘅一个女人。 所以她一定有受很多苦，她的父母很穷。 所以一定有受很多嘅苦啦，佢嘅父母好穷。 她叫玛丽卡，因为她的父母他们是做粘住用，不是用这种粘住用花，花在一起，印度人他们装花的念珠。 他叫玛丽卡，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做念珠的，是用花来做的，串在一起。 那他们就做那个花，花念又叫念珠。 嗯，他就做这个花的念珠了。 所以他叫玛丽卡，叫玛拉。 他又叫玛丽卡，因为念珠又叫玛拉。 那因为她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她特别漂亮， 很好看， 庄严好睇。 巴西那里特别喜欢漂亮的女人。 这个皇帝咧就喜欢漂亮的女人。 多半人都是这样。 大部分都系咁。 那他就特别。虽然他是属于很低的阶级，他当他做他的王后第一太太。 虽然是很低的低个阶级，咁但系仍然咧就要去特别情况下咁啊做佢嘅皇后。 他生他一个很漂亮的儿子，很漂亮的女儿。 咁啊，生咗一个好漂亮嘅女同漂亮嘅仔。 他特别喜欢他。 咁咪就特別喜歡佢哋。 不過，他的自己的漂亮的兒子也殺他。 咁但係自己漂亮嘅兒子咧，亦都係殺咗自己。 我已經有提到。 之前都有提到。 那因為瑪麗卡她了解苦， 因為佢了解苦， 所以佛開悟以後多半時間，她是住在哪裡，在高沙拉的首都是魏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 因为了解苦，所以佛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高沙拉的首都舍卫国。 他不住在城市里面，他每次住城市外面。 他不住在城市里面。 安静的地方。 住在城市外面安静的地方。 他就入每天入城市徒步。 每日入城市托钵度众生。 以前的修行人就是这样修。 以前的修行人就是这样修。 那玛丽卡因为他特别尊敬佛，所以每次佛开示他会在 瑪麗卡因為特別尊敬佛，咁每次佛陀講經說法開始，佢都喺度。 所以他常常去聽佛開示。 咁所以成日聽佛陀開示。 有的時候他會他的供殿很晚。嗯、 有時候就去得好夜。 每次打完就等候他，問他今天那個大神人。大修行人，他是讲什么话，请给我听。 咁大王就会喺度等佢啦，咁佢就会问今日咧呢个大圣人佢讲咗啲乜嘢法。 所以每次他会给他听，那他渐渐变成佛教的徒弟。 咁每次咧就慢慢呢个玛丽卡就话俾佢个呢个老公听，咁皇帝听，咁就渐渐就变成佛教徒啦。 那，一次玛丽卡很晚回来，他问你今天佛是教什么法？ 有一次咧，咁玛丽卡就好晚好夜先至翻去啦，咁佢就再问佢今日你学咗啲乜嘢法？ 那他就送一个在《法句经》有的颂， 咁佢就中一句《法句经》入边有嘅一个颂。 比亚多加亚多娑婆，比亚多加亚多瓦扬，比亚多毗婆摩达萨。那提娑婆那提瓦扬，嗯，什么意思？因为有爱，所以有娑婆，娑婆就是 worry， 担忧、担心。 因为有爱，咁所以有担心。 因为有爱，所以有怖畏，瓦扬。 因为有爱，所以有怖畏。 如果没有爱， 如果冇爱， 就没有什么担心，没有什么不畏， 冇担心，冇不畏， 很简单， 好简单。 那现在佛在他的罗房，他等他，因为他特别爱他，那他听这种话，睡觉了，跟他睡觉之前，那他就不高兴。 咁呢個皇帝咧就喺佢嘅卧室喺度等瑪麗卡翻嚟，咁佢聽到呢種咁嘅説話咧就特別唔高興。 他說：怎麼可能那麼有大的修行人，那麼有智慧的人會講那麼笨的話？他跟他做。 咁佢就話：啊，點可能一個咁大智慧嘅聖人會講啲咁蠢嘅説話？咁就講咗個瑪麗卡走。 很可能他就去找別的太太。 好可能佢就揾其他太太。 那隔天，因為他是一個好的國王，他很慚愧。 第二日，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國王，咁佢好慚愧。 所以他去他的房間。亲月亮，我昨天对你不好。 咁佢去玛丽卡房间，咁就话请原谅我对你唔好。 不过你所讲的是真的，他有这样说，我很难相信。 咁佢话你所讲嘅系系咪真嘅？佢真有咁样讲，我好难相信。 就那个玛丽卡，他给他讲，你的儿子， 玛丽卡就话你个仔， 那个甘达巴将军， 那个将军， 如果他生病，如果他临死，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有怖畏？ 如果佢临死或者佢生病，你会唔会担心同有怖畏？ 当然我会担心，当然我会有怖畏。 当然我会担心，会有怖畏。 你的漂亮的女儿。巴吉拉，如果他生病，他临死，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有不畏？ 你漂亮的女，咁如果系有生病又临死，咁你会唔会有不畏？ 哦，一定会，很明显。 一定会，好明显。 我什么都会做，会帮他们。 哦，什么都会做，如果要帮你哋嘅忙。 那你看对这个道理佛有这样说。 咁你睇呢个道理咧，佛陀有说明。 那我们很难接受。 我哋好难接受。 不过其实有道理。 不过其实有道理。 希腊人以前很聪明，我们现在不聪明，以前的华人也很聪明，现在不太一样。 希腊人很聪明，以前的华人很聪明，但现在不一样。 希腊人分别很多种爱， 希腊人分别很多种爱， 不同样的名称， 不同样的名称。 有 Eros 就是这个小小爱， 这个小小的爱。 有 Agape 就是大爱，宗教的爱， 宗教的爱，大爱。 这个宗教的爱就是解脱的条件， 宗教的爱就是解脱的条件。 在《即时论》，释迦菩萨的信心的定义就是爱。 世亲菩萨《驱舍论》讲修行的定义就是爱。 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才会有信心。如果没有爱，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有爱才有信心，无爱就无信心。 所以所有的功德第一就是这个爱。 所有的功德第一就是这个爱。 不过宗教的爱。 这个是宗教的爱。 这个宗教的爱虽然跟小的爱不一定有冲突， 宗教的爱和小的爱不一定有冲突， 不过可以超越这个小小的爱的苦， 不过可以超越小小的爱的苦。 所以这个词希腊文也有相似的，痴是真的爱， 所以痴在希腊也都有相似的，痴就是真的爱， 痴就是朋友的态度， 痴就是朋友的态度。 什么是朋友的态度？ 什么朋友的态度？ 他朋友，真的朋友是他可以忘记自己来帮忙他的朋友， 真的朋友可以忘记自己来帮忙的朋友。 我们有面对有挑战，那我们才会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面对挑战，我们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很有钱，很有权力，很容易找到很多朋友。 我们有钱有权力，很容易找到很多朋友。 突然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生病，那在我们会知道谁是我们的真的朋友。 突然之间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病了，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真的朋友离不开我们， 真的朋友离不开我们。 好像母亲， 好像母亲 离不开她的自己的儿子， 离不开她自己的仔。 这是大爱， 这个是大爱。 所以真的没有烦恼的爱就是这个词，朋友的态度，对自己对一切众生无分别。 所以真的没烦恼的爱就是朋友的态度，对自己对